城市，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

见过太多善变的风景，差不多却没活冷清，也去过遇上最深的山林，听见流星燃烧夜空的声音， 曾坦坦荡荡，即便到最后还是

起点。 人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，岭北对江东，烟香楼。 终于我人抬头看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将美与现实之间两难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人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。 望着那里， 当我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， 笑看窗边飞雪，需要见明珠。

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

色的你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不许谁懂你，爱是什么

风偷走了他的酒， 后他说枯藤老树半昏阳，悄悄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喜欢 I'm doing fine, dear.